千万座，最想的有一座。圣洁的哈达在千万个，最白的有一座。世界上城市哈达，飞到最美的北京。